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 第183集，毁灭分身。 这一系列变故看得其他人都惊呆了。张涵有点羞愧，他没想到自己之前自视甚高，到头来还得等别人救命。罗南方屏息凝神，暗暗祈祷冬至他们能够成功消灭黑气，否则他这把老骨头今天就要葬送在这里。陈国良瘫软在墙边瑟瑟发抖，早就说不出半句话。会移光经过上次医院天台的事，反倒还镇定一些。赵老板和大堂经理则直接吓晕过去，不省人事。张涵很快认出冬至步的阵法，那是为了把黑气圈起来，不让对方逃出去的禁锢法阵。冬至不是不想引雷，是他有伤在身，没把握能100%成功，倒不如选一个简单有效一点的。张涵连忙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镇邪符，帮着冬至布阵。他的镇邪符能够对八卦阵起到辅助作用，换而言之就是加强效果。冬至没有阻止他，黑气主动伸手卷向剑光，瞬间去了咬碎，男人形体粉碎四散。在冬至还没来得及祭出明光符之前，空气中的黑色粉末又开始迅速凝聚集结。 我靠，有完没完了？ 刘清波破口大骂，提剑扑向刚刚凝聚起来的黑气，白蟒与黑气缠作一团。 冬至，你大爷的，赶紧上来帮忙啊！出手！ 冬至阵法已成，刘清波心领神会，直接运用于剑，剑光霎时大亮，几乎把黑气完全覆盖住。长手剑同时赶至，穿过刘清波的剑光，穿过那些细碎的黑气，直接刺入黑气中的核心。明光符化为灿然符火，猛地将核心炸开。轰的一声，张涵耳边传来爆炸巨响，震荡耳膜，一时间他整个听觉世界完全静默下来，只剩下嗡嗡嗡的余音。刺目的光芒让他完全睁不开眼，巨大的气流冲击下，他整个人二度狠狠摔在墙壁上，后背闷痛的差点没吐出一口血来。 将会让你们尝到毁灭分身的怒火。 恍惚间，张涵似乎听见这样一句话，他咳嗽几下，强忍双眼的刺痛，缓缓睁开眼睛。房间比刚才更加凌乱狼藉了，终于能够打开房门。从外面冲进来的酒店人员正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冬至和刘清波同样倒在地上，那团黑气已经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应该是被他们彻底消灭了。不过他们看起来倒还好，想必没有自己这样狼狈。 他还活着，还活着，快灭了他！ 陈国良忽然大喊大叫，所有人刚刚松弛下来的神经又一次瞬间紧绷。循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，冬至看见一团黑气缓缓地从浴室里的胎儿分离出来，比之前要小得多，想必是漏网之鱼。他心念一动，时钟二指捏住符箓掷去。 天一生水，第二生火，天三生木，第四生金，五局中宫，制服凶恶，可发在位，斩邪灭宗。 明光符化为一道流星火焰，裹住黑气熊熊燃烧起来。众人终于松了一口气，眼看黑气即将被彻底消灭殆尽，冬至忽然感到眉心一凉，似乎有什么东西从火焰里窜出急射过来。再摸摸眉头，却没有什么异常。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什么？ 刘清波茫然回问。 看见什么？ 那就是没有了，应该只是错觉。 冬至放下心，章邯那边既是震惊又感到惭愧，他没有想到自己之前暗暗轻视觉得是个江湖骗子的两个人，竟然在关键的时候救了所有人的性命。 敢问道友，你这一手符箓功夫也是师父教的吗？ 他对冬至和刘清波的称呼也直接从小友升格为道友了。使用符箓是需要师门传承的，如果没有师门，符箓就无法生效。可龙身这个名字章邯听着又实在陌生，所以才有此疑问。 我的符箓师承合造派，我在合造派另有一位记名师父。 章邯面上一阵阵耳热，恨不得回到几十分钟前把那个眼高于顶的自己给拽回来，也省得现在丢人。 合造派乃与我龙虎山齐名的三大门派之一，我虽然从小在海峡对岸长大，也有所耳闻，没想到现在竟见到两位同道中人，以后有机会还请到台岛张家做客。 罗南方也苦笑道： 今日多亏了两位救命之恩，不然我这把老骨头可能就要交代在这里了。 他们这边忙着套交情，那头酒店外面的人在开门无果又听见里面传来大动静之后，不得不选择报警。警察刚赶过来，里面也正好告一段落，门顺利打开，所有人看着满屋子的鲜血狼藉瞠目结舌。冬至之前因为山本的事情跟鹿城警方打过交道，对他们倒不是很陌生，就说： 不用紧张，这里出了点事，特管局已经解决了，你们给刑侦送副队或者政局直接说一声就行了。 他将工作证拿出来，接警前来的小警察入行不到一年，没见过这么血腥混乱的案发现场，脑子一时有些混乱，见工作证上写的也是警察，就更混乱了。但他不敢放松警惕，忙让同事将重伤昏迷的韩琦送去医院，又一层层往上汇报，最后竟然得到了郑局长的亲自通话，证实冬至所言非虚，但为了保险起见，郑局长还是要亲自过来看一下。冬至这边也打电话让木朵过来，余光瞥见陈国良手脚并用悄悄地往外挪，不禁断喝一声： 站住！ 警察眼明手快地抓住陈国良： 干嘛呢？想去哪儿？ 陈国良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脸，刚要开口说话，忍不住干呕起来： 我受不住这里的味道啊！ 刘清波皮笑肉不笑： 你不是湘江来的大师吗？不是李先生龚女士的座上宾吗？怎么也比我们有见识吧？怎么一点味道就顶不住了？陈国良，你涉嫌招摇撞骗，传播封建迷信，现在要带你回去协助调查，先想想自己要交代些什么吧。 陈国良哭丧着脸，手脚发软，却不敢再反抗。赵老板见状，想起他之前已付的那一大笔风水费，心脏不由一阵阵抽痛。警方那边查知事情的严重性，郑局长亲自赶来，木朵和张冲随后也到了。冬至现在是特管局鹿城方面的负责人，虽说头衔前面还有临时两个字，但就算如此，他也可以对特管局在鹿城一切管辖事务进行决策。双方商议之下，决定对这件案子进行合作，现场进行封锁，包括韩琦堕胎生下来的血团，由于涉及非常规的层面，由特管局带回去进行调查。另一方面，无关人员先带回去录口供，当然重点是韩琦，因为一切事情都跟他离不开关系。不过他现在重伤昏迷，去医院抢救了，想要询问案情也得等度过危险期再说。剧组里其他人包括韩琦的助理都是可能了解案情的关键人物， 全都得询问一遍，由木朵、张冲与警方等人联合调查，陈国良也被警方带走去进行思想教育了。张涵、罗南方、赵老板、惠一光等人则由冬至和刘清波亲自问讯。鹿城办事处实在太破旧了，冬至都不好意思把人带过去，以免破坏国家形象。幸而郑局长善解人意，将一处窗明几亮的会议室出借了给他们。赵老板财大气粗，当即给冬至他们都开了一个房间，又让手下按照个人尺码都买了几套新衣服，让众人把身上的血污洗掉。两个小时后，所有人终于洗漱一新，在会议室内集合。赵老板性子急，憋了许久的好奇心终于没忍住。 大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韩琦之前是不是也怀孕过一次？ 赵老板茫然摇头，惠一光思索片刻道： 三年前，我好像听过这样的传闻，而且我还听说这个孩子似乎是钟焕的。 钟焕也是知名男艺人，名气没有韩琦那么大，不过正在上升期，人气很高，男星保质期长，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意外，他以后在圈子里的时间还会很长。听见这个名字，赵老板就挺八卦的拖长声哦了一声，只见刘清波递来一个白眼，赶紧用手捂上嘴巴，表示自己没在捣乱。 不过你也知道，圈子里传言很多，有些是捕风捉影，真假参半，所以很多人都没当回事儿。不过他的助理或者经纪人应该更清楚。 嗯，这件事我们会去证实的。我把各位请到这儿来，主要是想跟你们说一件事。你们还记不记得，那团黑气在被我们消灭之前说了一句话？ 张涵想起来了。 是有这么回事啊，我还以为是我的幻觉，好像说将会让你们尝到毁灭分身的怒火。 别看罗南方年纪大，记性还挺好的。 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就是这一句，但前面还有一串音符啊，太长了，有点记不住了。 我希望各位能将那串音符的音译尽可能的回忆起来，哪怕只是其中的一两个字符也好。 他跟刘清波的记性已经算是很好了，但当时非常时刻，音符又特别长，不是中文，不是英文，连冬至也无法肯定自己能够完全记得清清楚楚，所以才要将在场的人都请过来一起回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